歌，长江奔腾，昆仑巍峨，共产党领导崭新的国家，处处盛开社会主义花朵。 中国，中国，前方的太阳永不落。 中国，中国，沸腾的山河，前进浪潮波澜壮阔，新长征出发无比坚定，家怀坚实现代化的强国。 中国，前方的太阳永不落。中国，中国，不屈的山河，伟大的毅力，气势磅礴，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，誓不准备消灭一切侵略者。 中国， 中国，不屈上进的山河，一个激励气势磅礴， 毛泽东 思想武装 我们， 誓不准备消灭一切侵略者。 前方的太阳永不落。